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话音未落，只听端木翠一声轻斥，眼前所见顿化乌有。即便知道方才所见皆是幻境，公孙策还是忍不住冷汗涔涔，展昭看向端木翠，木有责备之色。 公孙先生重任在肩，我只是想让他先适应一下嘛。 先生要对付的并非血蝙蝠。 先生若连血蝙蝠都不怕，当不至忌惮鬼差。 公孙策先是如坠云里雾中，继而头皮发麻。 为何是我重任在肩，让我习惯什么？鬼差又是什么？ 展昭沉默片刻，字斟句酌。 公孙先生，此番当真是要偏劳于你。听端木所言，选平死者只要尸身尚在，还是可以反生的。 公孙策这一惊非同小可。 当真？ 嗯，明道罗魂不比黑白无常勾取人命。明道鬼差收走的魂魄都是不当死之人。只要尸身无损，将魂魄放归之后，再以七星灯续命，反生理当有望。 公孙策慢慢平复下来。 你所言的七星灯，可是诸葛孔明在五丈原点起续命的七星灯。听闻要点七盏大灯，外围七七四十九盏小灯，各中又有本命灯，推得繁琐。 是这灯没错，不过不必这般复杂。只要在尸首头角七寸处各点一盏怀柔灯，放归魂魄后护灯三刻不灭，当可事成。 公孙策似有三分明了。 端木姑娘如此说，是想让我护灯？ 名为护灯，实为救命，还请先生成全。 公孙策哑然，继而失笑。 端木姑娘，你怕我回绝吗？事有可为不可为，其为救命，公孙策岂敢有二话。 有句话我需说在前头，羁押亡魂的妖兽即为鬼差，他们不会听任你护灯，兴许会用尽手段阻挠于你。 那也唯有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鬼差来了，公孙挡了。 端木翠这一下好生意外，笑笑展昭。 公孙先生的胆子可比我先前所想大得多了。 公孙先生不是胆大，而是任重而无畏，着实令人叹服啊。 端木翠却不明白胆大与无畏究竟有何差别，疑惑了一回，也不再略萦心上。倒是公孙策又想起一事儿，因问道： 你方才说亡魂被羁押在明道岔道之中，又提及放归魂魄，难不成要二进明道？ 端木翠神色颇为郑重。 确实如此，曙光力弱，只能让明道显形一个时辰。方才在明道之中法力腐复，曙光变形退却，我只得与展昭匆匆离开。初探明道可说是一无所成，二进明道势在必行。而且为了不耽搁时辰，再入明道之时，我会径自去询问顾尾鱼，放归魂魄一事要请展昭帮我去做。 那岂不是很危险？端木姑娘，你进了明道就失去法力，如何去询问顾尾鱼？展护卫要单独对付妖兽吗？可有万全把握？ 公孙先生，你要护灯啊，岂非也有危险？谁敢讲有万全把握，尽力趋吉避凶罢了。 一席话说得余皆默然。端木翠见两人面色凝重，倒是暗悔自己将话讲得重了，忙又说： 先生请放宽心，在此之前我也会做些准备。如果事先在你和展昭身上写上符咒，鬼差当不能轻易近身。 那么你又当如何？ 吃得一堑，如何不长一智？此番我都想好了，开始就要同曙光之灵讲定，明道显形之后， 他们不要再傻愣愣挂在中天，镜子来找我便是。我带着曙光入明道，就不会再有失去法力的风险。公孙策细细想了一回，心下稍定。 这样听来，似乎有八分妥当，只盼莫要再出意外才好。 端木翠禁不住苦笑，也想着，若能事先预知，只怕也不叫意外了。事迹已定，接下来自然要由李掌柜出面张罗。于是，一通打门，唤起睡眼惺忪的聚客楼掌柜。李掌柜倒也不是闷头不问事之人，听过公孙策吩咐，径自将心中疑惑道出。 宣平有意以来，为防瘟疫扩散，因疫而死之人的尸身向来是就地焚毁。公孙先生，现下不但不让烧，还要一并送至城隍庙存放，又要首尾点灯，实在…… 李掌柜面现为难之色，又不能将各种缘由向他细解，公孙策唯有含糊其辞。 在下颇通玄疫之术，或许能招得魂归也未可知。 招魂？ 李掌柜的眼珠子险些没瞪出来。 先生还会招魂？ 公孙策汗颜，硬着头皮继续忽悠。 略通一二。 李掌柜还带感愧几句，端木翠却嫌他啰嗦。掌柜的，你照办就是了。公孙先生若真能招得魂归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可谓功德无量啊。就算是招不回来，你们又有什么损失？横竖是上一试吗？听着却也在理，李掌柜心一横，跑腿去也。到得此刻，展昭与端木翠方才真正消停下来，一时相对无话。反觉白日漫漫，待了半晌，端木翠叫饿。 公孙先生，有吃的没有？ 公孙策朝灶房努了努嘴。 昨夜剩下的饭菜都在那儿了。 哦、啊、就没有早膳吗？ 你也看到了，李掌柜是直接被叫醒去忙活的，哪有空备餐？ 那先生不做吗？ 应该由我做吗？ 那展昭不做吗？ 应该由展护卫做吗？ 如此超强回答，展昭听得面部一阵抽搐。末了，端木翠终于在公孙策的引导下了然自身使命，老老实实进了灶房。八分之一炷香的功夫之后，凄凄哀哀出来请展昭入灶房议事。公孙策好奇之下也想跟进去看看，端木翠说死也不让。展昭心下叹息，待看到几个熏得乌黑的碟子里奇状难辨的烧焦物事，更是以手扶额，呻吟不止。端木翠陪着小心解释道： 原本只是想那个加热一下，谁知道三昧真火威力太强了，直接烧得好像炭一样了。 你若不做神仙，改行卖炭足可以养活自己。卖炭翁还需伐薪烧炭南山中，你就地取材，无本生利。 端木翠不吭气了，他却有这么点好处，但凡自己真的做错了或者理亏，立刻心慌气短，斗志不在。顿了顿，清清嗓子，老调重弹。 哎，我一个神仙不远万里从瀛州到宣平， 一路上水也没喝两口，到了宣平就忙前忙后，还帮我去开封府取件，进了明道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脱险了还要进灶房备膳，是吧？ 展昭，你真是善解人意呢。 从你口中听到夸赞之语还真是难得。离下于人必有所求，你让我进来究竟所谓何事？ 自然是请你帮忙了。 帮什么忙？让公孙先生把这些炭给吃了？ 当然不是了。展昭，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你煮粥时险些把开封府的灶房给烧了。 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